服裝和其他產品。徐桂湘否認強迫維吾爾人勞動，說自2014年以來有117,000人透過當局一系列計劃發展技能和離開農業，轉到國內其他地方工作，包括高薪工廠。不要以為新疆的公司要依賴美國市場或者企業。他又否認有關政府強迫絕育以限制維吾爾人口增長的報導，說近期新疆出生率下跌是由於年輕一代希望有更小的家庭。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和乾燥的天氣。此外，一道廣闊雲帶正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晚上十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胡志明市之東南偏東大約64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移向越南以南海域。預測大致多雲和乾燥，聽朝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三同四大致多雲以及有一兩陣雨，聖誕節假期氣温稍為回升，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温18度，相對濕度5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敏感时刻的行程，喂，莫莉啊，系咯，冬至嚟咯，我哋应该整咩送俾屋企人食咧？ 其实咧，我有谂过，不如南乳炆猪手啊，听闻好多骨胶原噶嘛。 唔系听闻啊，直情系添啊。 好啊好啊，边个煮啊？ 梗系你啦，多谢。 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阿 Lu， 做人最紧要专一啊，唔单止爱情，插电器都系一样啊。 即系点啊？ 记住一加一，即系一个长身电源插咗，只系应该插一个万能梳或者一个拖板，再多嘅话就有机会造成电流负荷过重，会有危险噶。 所以有第三者都系有危险噶。 想有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用电力安全知识站。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12月21日冬至的晚上，这里是敏感时刻，彭晴你好。 是的，莫莉你好，我们所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听众，我们又来一小时浓缩版的敏感时刻。这个时间我相信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都应该是吃过冬至这一餐晚饭的了，是不 是？是的，即就算不是星期六日吃，今天都应该会早吃的。因为我经常觉得现在限聚令是6点钟嘛。 6点钟不能够堂食。 咁跟住呢，我就发现啲人都褪早咗食饭。 其实已经有啲人喺呢、這个即係六点钟嘅限聚令之前，有好多都走去做咗冬添。 係啊。 係囉、 啊。我自己都虽然未做到。不过我 見你做咗啦，係咪啊？ 我自己未，我褪后咗啊。 系啊， 有吞之后啊啲冬 系啊，因为我屋企又要就埋啲做生意嗰啲啊，系、有啲就可能自己有几头家咁、样。咁但系我好想讲一样嘢就系、咧，我就贪得意啦，就已经同啲屋企人一齐咧，咁啊买外卖饭盒嘅时候咧，就睇到啲嗰啲 party 单张，所以我都等攞几个。咁、见到咧都几好噶，佢哋将啲盘菜以前咪一嚟咧定买十二人份量嘅， 系啊系啊，多人啊。 而家佢可以缩小到好似四人份量、六人份量就俾你买。 金西盘都有， 系啊，迷你嗰啲咯。好得意啊！即係因為都希望大家可以減少太多嘅聚集啦，可能分幾盤啦咁。跟住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咧，佢哋啲 party 都已經變咗便當版啦、即係唔想大家就不停攞筷子喺度左叉右叉咁 話，又唔想自助形式啦， 係 嘛？所以就即係每人一個便當，就一人一盒咁，有曬所有嘢噶啦喎。 但係呢樣嘢我覺得好似好尷尬喎，因為其實大家一齊開 party 或者大家一齊見面，就係想一齊坐埋同一張台，好開心咁樣食飯啊嘛。而家變咗每人都係攬住一盒嘢自己食。 其實莫莉，我覺得能夠攬住一盒嘢食咧，喺今時今日嚟講咧，都已經算係好幸福噶啦。因為即係今年，我諗好多公司因為大家就 work from home 啦，一嚟啦，二嚟又唔想聚啦。咁我啲聖誕 party 咧，即係以前可能喺個走廊嗰度擺幾張台啊，擺啲嘢食呢一種嘅日子冇咗噶啦。 係啊，我咧上網睇到有一個好笑嘅專欄咧，跟住佢就叫大家咧就話：喂，大家咧其實不妨咧都可以搞啲網上版本，因為大家都其實上年都辛苦噶啦，所有員工。咁所以大家就不如搞一啲就係點樣都係繼續抽獎，特別網上版嘅抽獎俾啲員工。另外好爆嗰樣嘢就係叫大家話網上搞一啲最傑出嘅員工，做一啲投選。我如果係個員工，我反而唔想去做呢一 part。 點解啊？ 喂，我即刻一直喺度睇住個 online， 睇住自己啲票幾高、 啊。哦，咁咪好似參加啲音樂頒獎典禮咁咯、啊？你唔覺得夠刺激咩？ 全民造星嘅工作版 幾好啊！即刻覺得自己好似一個 superstar 咁樣啊！都幾好玩喎、 啊，係啊，咁啊，但係對我嚟講又好玩嘅，好玩，但係亦都會令到我好似 使乜有壓力啊？莫莉，你一定得啦！你之前亦叫曬人哋拉票咪得咯， 一定要投啊， 一定要投我票啊！如果我唔俾嚇啲夥計你㗎，真係啊！不過係啊，其實好多都變咗網上買。你諗下今個聖誕佳節啦，嗰啲商場咧，你咪見冇聖誕老人嘅， 係啊！ 你知唔知啲聖誕老人去咗邊度啊？ 去咗邊啊？ 啲聖誕老人咧就真係轉戰去咗網上邊啦，嗰啲商場咧就話你買滿幾多錢，跟住然之後咧就入咗咁去一個網站，咁聖誕老人咧就會喺特定喺嗰個時候咧就出現，然之後都係同大家抽獎啦。有一個商場就用呢一條橋。 哦，但係我想講咧，我今日經過嘅時候咧，有一間嘅鋪頭，我都以為信以為真啊，我以為真係有個嘅聖誕老人喺度，因為間鋪頭好得意嘅，佢專賣熱狗嘅。跟住我突然間見到一個聖誕老人捧住只熱狗啦，跟住我立下眼嘅時候，點解有個聖誕老人企喺度嘅？跟住再望下啦，原來佢嗰啲吹嗰啲叫咩 啊？哦，啲 吹氣嗰只 吹氣嘅聖誕老人， 好似啊， 好似真人 嘅時候， 又係肥嘟嘟， 肥嘟嘟， 係啊，冇咗啦。跟住今年實體嘅聖誕老人，相信費事聚埋咁多人，所以都轉戰網上。連啲聖誕 party 咧都知道咧，佢哋都已經喺網上邊嗰度進行。頭先你話嗰啲員工咩選舉最佳員工嗰啲、可能都係其中一個環節。我聽到有啲公司咧，直情係大家一齊 Zoom party， 咁然之後咧就一齊食嘢， 即係自己喺屋企，每人開著鏡頭， 一人一份，跟住然之後好似你咁嗰啲聖誕便當，咁跟住然之後就我哋喺 Zoom 度玩一齊玩遊戲，又一齊玩抽獎。 咁我想問下佢哋會唔會好 enjoy， 定係其實因為其實得自己一個人嘛，咁個咪唔 enjoy 咯？ 唔知過幾日先進行，咁我又無從得知。不過你會感覺到其實都好過冇啦，都係一份誠意啊，有啲直情唔搞添啦， 啱唔搞佢哋好灰嘅， 冇辦法噶啦。我相信疫情底下有好多嘢都轉咗網上，你諗下我哋今年。喺網上面啲細路仔上堂啦、翻學啦，咁有時我哋出唔到街喺網上買嘢啦，嗱呢啲多好多好多好多啦。咁連頭先你話嗰啲 meeting 啦，大家因為要即係 work from home， 咁啊再加埋去到年尾時候，真係有一啲活動咧，真係要。取消係嘛？咁但係有啲唔取消嘅話，都轉到去網上做一個直播咁樣去做啦。譬如好似我啱啱都做咗一個慈善嘅活動啦。咁其實佢哋由年頭開始咧，一路已經喺度部署，真係好希望咧能夠喺酒店嗰度咧，即係慶祝佢哋呢個會咧係啦，一個慈善團體咧。 哦，咁幾好喎、 啊！係啊， 好有誠意先啊，起碼 85周年，你諗下幾緊要係咪？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即係中間係因為 因為見到個疫情都反反覆覆咁樣，咁於是乎去到即係最後都覺得，唉，幾個月之前啦已經決定，唉，得真係要喺網上面做，咁即係所以當然嗰啲程序冚唪唥都要改過啦，咁但係佢哋都希望表達佢哋呢種心意係啲咩咧？喺網上面做呢個儀式啦，咁啊分享啦，跟住然之後咧，同一班嘅小朋友啦，同埋一班即係捐助者啦，又一齊抽獎啊，玩遊戲啊，唱歌啊咁，即係雖然大家見唔到面啦，但係希望可以借住喺網上面都一樣，好似大家有一種接觸。我哋雖然唔能夠實體咁樣喺埋一齊，但係都仍然希望維持咗嗰種感情同埋嗰種愛。咁當然對於機構嚟講，更加我希望借住呢個機會表達一種謝意啦。咁我相信喺啲咁有限嘅環境底下，都而家大家要咁樣去轉型都冇辦法嘅。一嚟咁嗰個機構亦都當然啦，可以借住呢個機會都一樣做到佢哋 event。雖然活動嘅規模可能即係改變咗。二嚟其實即係對於某程度上有啲製作公司咧，都係有公開。都是一种恩赐来的。 是啊，而且有公开已经很难得的了。 是啊， 但我们只能够在这个的苦恼中如何去作乐的。刚才呢我听彭晴这样说，我都觉得啊，如果这样说我都应该开心，只是因为为什么呢？起码有机会给我扮靓先。是。因为我对着镜头的时候我都没理由说我真的不化妆啊，穿着普通 T 恤啊，睡觉衫这样的嘛。那起码都当是哄下自己啦，即是自己扮得靓一点。是啊，化下妆啊，你可能都好耐，即系通常啲人化半截妆啦。 系咪真系化半截妆啊，茉莉？ 系啊，真噶。 咁啊，你会除下口罩，有时饮下嘢，食下嘢噶。 系啊，但系我就系咁咯，我而家直情真系唔化，想化半截妆。真系咯，跟住有阵时叫，突然间叫除咗口罩佢嘅时候啦，饮嘢嘅时候啦，我就唔好意思啊，我话我想化半截妆嘅，你唔好介意，我就会咁讲。 哦， 所以我想讲咧，口罩呢样嘢咧，或者呢、這个疫情里面咧，对于我嚟讲，都可能有少少嘅嘢，就系我用少咗化妆品咯， 仲悭咗好多时间添。系咁啊，翻嚟讲下啦，唔怪之个街上面有啲人觉得靓女多咗好多啦。 你跟我换伴醒你，凝望月暗倒数下的钟摆，礼盒绑好绑上那遥远丝带，寒冷天气粉色佳人歌唱，唱着半人气氛 ，A magical winter with you， 来吧共你紧抱多尽皮肤无限甜蜜围住。 口喝水 I wanna be there next to you、跟你上去也可延续最初的感觉 係啦，所以咧，頭先阿莫莉咧喺休息之前，咪就係話咧自己化嗰個半截妝嘅。係 啊， 咁嘅。 你睇我把聲幾自豪。 我知啊，我明白啦，係啊，因為我知道有好多女仔都係咁樣嘅。咁但係咧喺成年嘅日子當中啦，大家都戴住口罩啦，其實個樣咧真係睇得唔係好清楚。 係， 淨係睇到你對眼啊，睇個你個頭髮啦咁樣啦。你覺得口罩下面嘅人？有冇成日有時喺街度望下啊？到底佢哋個樣係點嘅咧？有時你會唔會都有啲咁樣嘅諗法嘅？ 會，我好想講，直情係我哋有啲嘉賓咧，佢、對眼真係好靚、好精靈噶。跟住我成日咧望住佢講嘢嘅時候，我就話幻想佢一定好靚嘅、好靚。嗱，當然啦，我唔係話除咗口罩唔靚啊。跟住之後，但係咧，原來咧，即係佢除咗口罩之後，佢係一個好可愛嘅女仔咯。 係， 但係我就會發現就係、是、哦，原來每一個人咧，即係戴口罩之後咧，我會幻想到佢係最靚，同埋係最。接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那個、 因为你觉得他一望下去你觉得他对眼靓是不是所以你就会幻想埋其实他整体眼耳口鼻啊夹埋、一起呢、就是靓。咁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咁样啊原来呢之前呢美国有大学都做过一些咁样的研究啦、他们呢就找了一些人呢来去测试俾啲相佢哋睇戴口罩之前同埋戴口罩之后到底呢个样的分别呢是怎样的。有三个级别俾他们揀一个呢就是不吸引的这个人、一个就是吸引另外一个呢就普普通通啦，咁样、好啦，咁啊睇完呢啲相啦，就发现 咁有厚度咧，冇话丑样嘅， 够啦，系咪啊？唔吸引都已经算系噶啦，系咪啊？咁原来佢哋发现咧，嗰啲样啊吓，戴咗口罩之后咧，一个吸引力嘅排名啊吓，不分性别，其实咧都好咗嘅， 系加晒分个 加晒分嘅，咁啊叫唔吸引嗰啲嘅样咧，喺唔戴口罩嘅情况底下咧，佢哋嘅分数咧，原来咧更加犀利啦，跳升咗42%。 哇，好多啊！ 系啦，咁点解会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头先咧，你都答咗少少嘅，就系咧，第一就系你见到嗰个戴口罩嘅人，因为对眼吸引咗你，然之后咧喺你个心目中咧，你就想象佢个样咧到底系咩嘅情形嘅。咁、你会想象系啲乜嘢咧？你会想象佢眼耳口鼻当然亦都会系好靓啦，好靓仔啊，或者系 好平均啊， 好平均啊咁样。但系实质上面又系唔系咧？咁当然。梗係唔係啦？你會幻想係咩？你會幻想佢咧個面頰啊下邊嗰橛咧開始咧就會越嚟越細嘅，係咪啊？ 係啊，係 面尖尖啊，鼻高高啊咁樣嘅。 加上我哋口罩成日好大個嘛， 係啦， 跟住我哋就感覺啊，個個人個頭都細粒咗。 啱啦，咁但係有啲整容醫生咧就係用佢專業嘅角度嚟分析咧，就係話啦，其實咧大部分嘅女人咧，佢哋喺口罩底下咧，佢哋嘅頸骨咧好多時候咧。有啲都會闊啦， 係咪啊？ 仲有佢對佢下巴下鄂嗰啲位咧，有陣時都係一樣啦，國字口面啦，都係會闊啦。所以其實同我哋嘅想像當然肯定係唔一樣啦。 我絕對認同彭晴所講啊！你知唔知我戴咗口罩呢一年咧？明明我肥咗15磅，呢個我成日講噶嘛。 你肥15磅啊？ 係啊，但你知唔知道咧？係所有同事同我講。哇！阿莫莉，你瘦咗好多，我吓，我肥咗15磅，跟住唔系啊，你块面瘦咗好多，我心谂我戴咗口罩梗系瘦啦， 我觉得系因为 戴口罩真系会令人瘦咗噶， 系。 係啊，因為我哋嘅想像第一個印象取決於我哋嘅眼同埋我哋嘅幻想。 但係起碼佢哋識咗我咁耐，都咁講啊！你明唔明啊？ 兼且就係戴咗口罩之後，你幻想佢塊面係細，但係未必係真嘅。咁同埋咧，你嗱，除咗你眼以上嘅部分啦，或者你嘅額頭啊，或者你眼角嗰度可能會有少少細紋啦、但係有陣時，譬如我哋戴埋眼鏡或者戴埋太陽眼鏡，你肯定睇唔到，再加埋口罩，幾乎已經遮住曬成塊面咁滯。咁但係有時我哋好多啲歲月嘅痕跡，未必淨係喺個眼角啊等等嗰度噶嘛。有陣時可能係我哋皮膚鬆弛啦，我哋嗰啲下巴位鬆弛啦，又甚至乎咧我哋嘅法令紋啊等等咧，都會令到我哋睇落去咧其實就冇咁年輕嘅。咁、但係你戴咗口罩。咁你咪睇唔到咯，系嘛？咁所以你咪唔知道佢个样到底系点咯。 哦，所以戴口罩系会往往令人哋觉得靓多过我就咁戴口超唔戴口罩。 系， 即系我遮下半橛好过遮上半橛。 嗱，你谂下，其实即系嗱，以往嗰啲喺武侠小说当中咧，系啦，嗰啲无论系一啲神秘嘅美女啊，啲女侠或者系啲大侠都好啦吓，佢哋行事嘅时候都系攞块布都系遮住佢哋个。啊，即係遮住佢哋鼻以下嘅地方啦，就咁望落去對眼嘅時候，通常喺鏡頭一影影到個靚女咧，就連埋啲音樂，噔咁樣，唔係哇，好似好神秘， 係啊， 好靚，製造一個好好令到你有好有幻想嘅氣氛，你就覺得佢好靚。 又或者嗰啲公主啊、格格啊，或者嗰啲妃嬪咧，咁就好薄薄嘅，直情你見到曬所有樣，但係都揾啲嘢遮遮掩掩。 冇錯啦，因為你遮住下半月，就係頭先出現咗嚟解釋嗰個情況，就令到你會感覺到嗰個人靚。所以咧，日本。有很多人呢，當然有花粉症的影響，所以大部分的時間他們都戴口罩，但是他們都是會覺得戴口罩之後，因為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就是令人覺得漂亮的情況，所以他們是很樂意這樣戴口罩。 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會戴口罩的時候，雖然就是剛才我所說省了一點護膚品，但又或者有些人會覺得 生了瘡的， 是啊，生了瘡，所以寧願就不要戴護膚，即是不要化那麼多護膚品。但是呢，之前我 LadyM都有找到個化妝師上嚟傾偈嘅，有問佢嘅，咁佢都有講話，其實有一啲叫做口罩妝，咁其實佢話原來咧，佢自己都係就其實你搽完個 base 啊，一啲光影調色啊，因為成日都話啲人嘅顏色有啲一忽忽噶嘛，咁你調咗色 tone 咗色之後咧，其實你搽翻少少碎粉就已經得啦，咁但係同埋化個眼以上，咁跟住話唔係，譬如好似阿彭晴話齋，如果突然間坐低要飲嘢或者見約會咁點咧？佢話咧可以入洗手間嗰度再補翻少少妝先出嚟，又或者其實你搽少少唇膏已經得啦。因為其實你個妝嗰、那個即係頭先話嗰個 tone 咗啲色咧已經 OK，反而你化咁誇張，你再戴住口罩，啲人就更加會覺得你誇張。 其實我諗大部分嘅人咧，即係唔係話啲乜嘢都係淡妝嘅，除非你有特別嘅需要，你真係要演出啊等等嗰啲，你個妝稍為先至厚少少嘅啫。係 啊，但係有啲人又會覺得喂唔係，生手好多瘡瘡，梗係唔好化妝。 遮住佢系嘛？ 系啦，遮住嘅时候就更加唔好化妆啦。咁原来佢有讲过一样嘢，我都问佢：，哇，系咁我咁厚妆，或者我搽粉之后， 系咪会唔好咧？ 戴住口罩 唔系嘅，应该系咪啊？ 系，原来咧戴口罩点解生疮咧？佢话系因为个温度令到我皮肤升高咗啊。佢话所以原来耐唔耐我哋咧去饮水嘅时候咧，你要除咗口罩之后，你就喷一啲湿保湿嘅喷雾。首先就保即系令到我哋嘅 皮肤湿润啦。 補翻濕啦，另外就係希望佢快啲降温，咁所以你再戴翻口罩嘅時候，咁你氣温即係嗰個身體温度就降低咗，咁你生瘡瘡嘅機會就會減少咯。 不過生瘡都係一種青春嘅指標嚟嘅，係咪？ 咁但係生瘡好定唔生瘡好咧？ 咁睇下生喺邊度啦，係咪？而家不過過去幾一年實在生好多啦，我唔想再見到，亦都希望啦，真係啦，係啦，去到年尾嘅時間啦，咁亦都趁住今日喺呢個做冬嘅日子，我哋快啲希望可以除下有口罩，享受呼吸自由嘅日子啦。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寞寞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拖，时间都添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 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片面一息，那个是我，偷窥一般按你直播。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装，尽力尽力去挡，愿意扮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索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就责罚事前必须一吻，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午夜起禁止过去14日曾经在英国停留超过两小时的人士登机来港，包括香港居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收紧规定之下，暂时不会再有载客航班来港。说政府过去没有对任何一个地区实施禁严厉的规定，但由於疫情來勢洶洶，有需要防止英國變種病毒在香港擴散。至於已經由英國抵港的人士，即使已經完成14日檢疫，亦都必須強制留在屋企多7日，直至在抵港之後第19或第20日的檢測有結果。換言之，英國已抵港人士要在抵港的21日之後才能夠自由活動。另外，本港正實施的防疫措施包括餐飲晚市禁堂食、二人限聚令和口罩令等，繼續維持去到下個月的6號。擅自離開醫院的新型肺炎確診男病人李雲強昨晚被警方衝鋒隊在旺角接獲，正在伊利沙伯醫院隔離病房留醫。醫管局表示，由於患者有再逃走的風險，已經派保安在病房外駐守，警方亦都有提供協助。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警方仍在調查李雲強離開期間的行蹤，以及有沒有接觸過其他人。如果有新進展，中心會再跟進，在有需要時候會就今次個案諮詢律政司的意見。高等法院裁定記協要求法庭裁定警方妨礙記者採訪以及對記者使用過度武力的司法覆核敗訴。記協表示極度失望，將會同法律團隊研究判詞以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記協說，在反修例運動期間，警方一直妨礙記者採訪，使用不必要和過度武力屬鐵一般的事實。警方歡迎裁決，重申一直尊重新聞自由和傳媒的採訪權利。警方說明白記者要在現場採訪和拍攝，警隊會繼續在不影響警方行動效率的前提之下，盡量配合傳媒的採訪工作，包括派遣傳媒聯絡隊到場協調。警方亦都會繼續與傳媒業界溝通，務求讓雙方各司其職。在北京，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會見歐盟和27個成員國的駐華使節時候說，中歐關係取得重要進展，中國首次成為歐盟第一大貿易夥伴，雙方簽署中歐地理標誌協定、中歐投資協定有望達成一致，雙方決定建立綠色數碼兩個高層對話機制。 王毅指出，中歐合作遠大於競爭，共識遠大於分歧，是互利合作的夥伴，雙方關係有強大生命力，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歐都應當把握好對話合作的主導面，以及互利共贏的主基調，妥善管控處理分歧。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9,955點，跌224點；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3,669點，跌4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51，瑞士法郎0.887，加元1.286，人民幣6.553，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222，澳元對美元0.75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8.44美元，賣出1,879.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同四，大致多云以及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唔同嘅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深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雨，然后吵架？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 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每段年轻人追梦的心路历程都会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林义文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 《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第二集，12月26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好，又到礼拜一晚上啦，呢一个时间咧，呢一个环节就系塔罗同 Ringo， 因为佢哋两个缺一不可嘅。 Hello。 嗱，咁我想话咧，今次呢个题目咧，都系咧好得意嘅，两样嘢摆埋一齐先至成事，但系呢两样嘢又好奇怪噶，又系唔拉间嘅嘢嚟噶，因为 Rainbow 带嚟嘅咧就系12个生肖咧，点样可以融入去呢个塔罗牌嗰度？生肖融入塔罗牌，究竟呢副牌系咩东东咧？ 好，咁呢个咧就系一个英国人发明嘅，咁呢个人其实佢都几聪明嘅，佢用太极嘅 concept。將12隻生肖牌，黑色的有12隻，白色的有12隻，就代表12生肖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所以当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抽两隻牌。究竟你的光明面是什么，黑暗面是什么，什么为之光明面呢？证明这件事 positive 的位置在哪里，怎样是对你有利的。黑暗面就是有些什么是对你没有利的，会伤害你的。所以我们抽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晰看到，喂，其实这个问题或者这件事本身有没有助我先。譬如我属蛇的，我很清楚知道，如果我属蛇的，我抽到牛和鸡，就代表这件事是合我的，我应该要去做了。譬如我们，你是听众，那我今天就会告诉你 你如果是这个新潮，你今年做到这件事究竟是成功定不成功，那就可以帮到大家去做一个好的决定。 那所有听众们呢，Rainbow 呢永远都是一个很贴心的人来的，大家不需要就心说，哎，那这副牌你介绍完之后关我什么事，我都玩不到，又不可以抽，不紧要。他现在就会逐一去分析啊，十二生肖入面呢，即是个性格和工作是怎样的。事不宜迟，我们快点讲下这个十二生肖的究竟有些什么是好，有些什么是不好先。 你属什么 我先啊， 梗系啦， 哦好咯，咁猪咯，好坦白嘅，坦荡荡属猪。 好，嗱属猪嘅朋友啊吓，记住今年最帮到你嘅人咧就系猴啦。 嗯， 所以咧就即系话几时啊？七月嗱，多啲留意七月，可能七月咧会帮到你嘅。但系本身咧属猪嘅咧兔同羊就夹啲嘅，而六合咧就系同虎夹，而虎咧就系你黑暗面。所以今年咧可能你会觉得属虎嘅人佢推动你咧。是用黑暗面的方式，他不是 nice 的，即他可能是讲一些串的东西，或者是用心灵的方法令到你觉得啊好辛苦啊好累啊。如果你是属虎的朋友，即今年你跟猪都是有夹了，因为你们抽到六合嘛。咁所以属猪嘅朋友或者属虎嘅朋友都应该去找对方帮手啦。但是因为是黑暗面，所以你们都是用一些黑暗啲嘅方法去令对方进步， 系即系攞刀仔锯你大髀， 冇错， 你大髀，喂你好啫， 冇错。咁但系咧，如果猴咧喺从中帮手咧，亦都会令到呢件事好嘅。 哦，好啦，咁啊呢个就系工作啦。咁性格又系点咧？猪嘅性格， 好属猪嘅性格，今年诶好得意。嗱、你由黑暗面咧、 性格都有分每年唔同噶， 冇错。因为今年咧、你嘅性格会令到你嘅运气点样好转嘅， 同埋你遇到咩事就会令到你嘅性格点样转变。 冇错，嗱、今年咧你抽到猴子喺黑暗面。而牛咧就喺你嘅光明面，所以今年工作就真系好攰啦。因为咧你嘅独特嘅见解系会令到你嘅工作有提升嘅进步空间。所以今年属猪嘅、属牛嘅，嗱可以各自去揾对方帮手啦。同样地，亦都可以 improve 紧你嘅运气同埋你嘅工作方面嘅前景嘅。但系最担心嘅就系猴子啦。点解咧？猴子头先都话，哎，佢帮我嘅，系啊，不过。同樣地，如果你在性格上面遇到屬猴的人咧，就係、佢會令到你情緒失控。佢雖然是嚟幫你，但是佢會令到你情緒覺得，哎呀，我真的好攰啊！點解你哋要我用咁多腦啊？或者點解你要我諗咁多嘢？咁所以自己屬豬、屬牛同屬猴的嗱，今年你哋三個人是有緣分的，但是就喺唔同層面的緣分啦。 係，明白。好啦，下一個生肖啦。 咁我自己本身最 care 嘅就是狗啦，我媽屬狗。 哦、我以為你順住落添。 唔会，因为抽唔同噶嘛。 哦、 好嗱，狗嘅朋友恭喜晒，今年唔使揾朋友啦，因为无论黑面同光面都系属狗嘅。 打个岔先，今年即系二零二一年。 咁咧，所以属狗嘅朋友咧，咩朋友都冇噶啦，今年就靠自己啦，工作上祝你好运。但系如果你揾翻狗嘅朋友，无论光明面同黑面都帮到你嘅。喂，大获全胜啊！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揾朋友帮，好，我哋下个生肖啦。 哦，咁快啊！ 因为佢全部咧有狗，咁但系狗如果抽翻自己咧，就代表今年同自己缘分好重，所以佢想创业嘅朋友咧，今年可以考虑。 同埋某程度上，会唔会佢如果抽翻自己嘅话，即系话自己已经系自己嘅幸运嘅幸运符咧？ 都可以，但系黑暗面又系自己活。 哎呀，即系内心上面自己嘅交战啦、 所以我自己觉得，想创业嘅朋友，今年系好嘅时机。但如果你唔想创业咧，就做好自己算啦。 好啦，下一个生肖， 咁啊兔啦。 好， 咦，兔都抽翻自己，不过抽咗抽猪嘅朋友啊。嗱，兔仔咧今年抽翻自己咧，就代表今年会守护得自己好好嘅。而且咧，兔仔呢只牌咧，佢有只蜻蜓喺后面，就代表你今年会展翅高飞。所以工作上兔仔嘅朋友其实唔错嘅。但系如果你遇到猪咧，就要小心啦，因为今年咧猪会对你多猪多挑剔啦，或者佢嘅唔开心嘅情绪咧会容易依附咗喺你身上。所以属兔嘅朋友见到猪咧就好避开啦。 好啦，下一个生肖， 咁就鼠啦。 鼠 鼠咧就抽到龙同埋兔。咁所以咧，其实本身咧鼠咧就好忌好啱同龙玩嘅，所以其实你抽到龙咧的，而且今年属龙都系非常旺你嘅，而龙咧都可以揾翻老鼠嘅，因为你哋三合，但系就多咗只兔啦。咁所以咧，我就会话，哎，其实兔仔咧本身咧就同羊同猪会夹啲，所以其实头先佢应该揾嘅系猪，就唔好揾龙。咁但系咧，如果鼠咧今年都忌兔嘅，咁你哋嘅关系咧就系龙嘅人咧，佢可以帮你地位提升或者俾人见到，而兔仔咧就会令你怀疑自己嘅实力或者谂法咧会同你有啲唔一致。所以如果同事上面有属兔嘅都要小心啲啦。 好啦，下一个生肖， 好，跟住就系到牛啦， 系， 咁啊抽虎同埋羊啦。 苦咧就系今年会令到你有金钱上嘅好处，所以揾属虎嘅朋友帮你介绍工作咧就非常之好啦。 嗯， 但系因为羊嘅问题，就即系话呢只羊咧佢会嚟搞搞震，佢可能会成日暗暗沉沉你啊，或者你会呢段时间会俾人暗沉，所以自己要小心啲。如果遇到呢啲咁嘅 combination 咧，都自己退避三舍。 嗯， 但系如果羊嘅朋友今年去揾牛帮咧就发达啦，因为佢会令到你嘅 negative 赶走晒，你暗完佢你就冇事啦。 嗯， 所以反而羊嘅朋友就可以掹住只牛啦。 明白，佢性格又点呢？ 如果你话性格方面咧，因为有老虎喺度， 嗯， 所以今年咧牛会突然之间好想展现自己嘅实力， 嗯， 或者俾人看见，但系当俾人看见嘅时候，又会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完美， 嗯， 所以就心理压力会大啲， 明白， 放开啲好啲。 好啦，跟住下一个生肖咯噃。 好，跟住到蛇，蛇今年啊要揾老鼠同老鼠啦，本身咧蛇同鼠咧，我会话有啲蛇鼠一窝啦。本身是会懒的， 是， 所以呢蛇和鼠作为一起呢，其实蛇通常就会懒一点， 嗯， 但你的光明面和黑暗面都是老鼠呢，就证明，啊，今年无论怎都好，老鼠的人可以帮你减压，但同样地他帮你减完压之后你要帮他减压的，所以是互生的， 唔该，蛇鼠一窝咯， 冇错，咁，所以咧蛇同鼠咧今年咧，其实我会觉得有啲辛苦嘅，因为当佢令到你懒嘅时候，同样地你一定会觉得啊，同佢好好倾，但系同样又会嘥咗你好多时间， 系， 同埋鼠咧本身系属水，咁所以咧你会觉得啊有啲攰，因为佢哋嘅谂法会好快啦， 嗯， 所以性格方面亦都令到你今年咧好多转变嘅想法嘅，咁，所以属蛇嘅朋友可以小心啦。 好，下一个生肖啦。 嗱，马嘅朋友咧就系抽到猪同马，咁你会辛苦啊，因为本身猪同马唔系好夹嘅。咁，我会话点解唔夹，系因为大家谂法其实有少少唔一致。虽然猪就未冲到你啦，但系可能喺行为上会令你觉得，其实你讲一套做一套，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啊，属猪嘅朋友今年虽然佢想帮你，但好似成日都有心无力， 嗯， 所以你自己要小心就系，如果你属马，你会觉得你同佢嘅性格有啲不合嘅，而且黑暗面就系你会成日都挑剔佢为你做嘅嘢，咁， 嗯， 所以你今年会辛苦。如果喺性格上面，你今年都会挑剔自己嘅行为，令到自己唔清楚知道自己点样做最好。咁跟住就到龙啦，龙就抽翻龙自己同埋羊，咁所以喺龙方面咧，好多嘢你要认真去考虑清楚你想做啲乜，同埋你点样做先好。咁另外羊咧就代表啊，今年会你会有带领人嘅作用，所以你今年系可以带领到好多人喺你身边去揾到自己嘅。咁所以今年你系非常有领导潜能嘅， 嗯， 但同样地你会周翻你自己，即系你帮完人之后又会谂啊，其实我帮完佢有冇用嘅咧？即系， 嗯， 其实佢真系明唔明我讲咩咧？咁呢个会有少少辛苦咯。 系， 咁跟住就代表猴啦，猴啊抽牛同埋鸡啦，咁，嗯，牛同鸡就代表。鸡咧，其实今年会逼你进步，同埋逼你谂好多嘢嘅， 嗯。 牛咧就会令到你自己都去脚踏实地啲，咁所以喺好多方面咧就系令到你啊脚踏实地啦，知道自己要乜啦，同埋同样地鸡就有鸡蹄状啦，所以今年多啲早起身咧，你个运程都会好啲嘅。 好啦，到鸡嘅朋友啦， 好，鸡嘅朋友咧就抽到牛同埋鸡啦，咁所以自己咧就要帮翻自己啦。在自己方面呢，其实我会说，早起身很重要啦，因为鸡是有鸡蹄的作用啦。另外牛呢，它都是跟你一样在农场的动物，但牛会霸道一点，所以今年呢你可能遇到牛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点霸道啦， 嗯， 但是其实它都是想跟你合作的。性格上面呢，今年我会说尽量 positive 一点啦，因为这两个动物在一起呢就是牛奶和鸡蛋的组合， 嗯， 所以其实呢今年呢如果尽量将所有东西变早晨去做，或者所有东西，开始得早一点，所有计划提前去做，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嗯，好啦，第二个生即系最后尾一个生肖啦，羊先啦。 好嗱，羊咧就抽到马同埋蛇， 嗯， 所以今年咧切忌过分灵活，如果太灵活咧，反而可以令到件事唔好， 嗯， 反而脚踏实地啦，好清晰知道自己每一步想要啲乜嘢。你可以跑步，因为马系跑得叻嘅， 嗯， 但系唔好急。 嗯， 佢你只系跑啫，唔系叫你急速咁样唔，嗯，理好丑冲。 嗯。 咁另外咧，蛇咧好就嘅就系人际关系，即系可能你要小心，今年讲嘢有人会氹你落搭啦，或者会有啲欺骗成分啦，令到你会被骗嘅。咁， 嗯， 但系整体嚟讲都 OK 嘅。 好，最后一个啦，虎。 好，虎咁就系抽到蛇同埋鸡啊。 嗯， 咁咧，今年其實性格上咧，可能有啲矛盾啦，有啲衝啦，唔知道自己想點啦。同樣地咧，雞就係你會其實對自己都會厭尖嘅。 嗯。 但係蛇就代表今年你會有個轉變啦，有個大嘅改變。性格上咧，你可能有啲陰暗面咧，會突然之間想改咗佢，令到自己變得更加 positive， 更加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乜。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因為所有嘢都唔會再成問題咯。 嗯，好啦，咁啊，十二生肖之後咧 ，Rainbow 已經解答咗大家到底啊2021年。的时候你的工作运又是怎样了、 啊、 现在一首歌回来 Rainbow 会解答大家就是圣诞节哪一个同你过、啊嗯、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 ，Rainbow。咁啊，圣诞节嘅时候，到底有边个人同我过啊？我都好惊啊！ 好嗱，咁摆今次摆嘅牌咧，就系黑白面嘅，因为唔想俾大家睇到系咩生肖啦，所以就反咗。 好， 咁第一只咧就系兔，所以今年咧，譬如如果你见到有啲女仔或者男仔好可爱嘅，佢俾你嘅感觉咧系好中意 小白兔， 系啦，软淋淋嘅嘢啊，或者佢年纪比你细啊，咁呢个人咧有机会同你过圣诞节嘅，所以各位求琴嘅姐姐可以去搵一啲小白脸或者小白兔。去同你过啦， 系咁啊！即系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你想唔想饮汤啊？好唔好汤你饮啊？ 好啦，第二只牌， 第二只牌咧就系老鼠，即系如果你身边有啲机智嘅朋友啦，讲嘢又快啦，中意讲嘢，中意同你沟通嘅，呢啲人都会愿意同你过圣诞节嘅。 哦，即系搵啲快速聪明嘅人同我过圣诞啦。 最好咧就系嗰啲人系佢。都是真的很喜欢玩的贪玩的那就更好咯。 哦，运动型算不算是其中一种啊？因为运动都是算机智或者要反应快的嘛。 不算，运动是 C， 因为是马。 哦。 所以老鼠真的他喜欢讲嘢啫，他真的口甜舌滑啫，他不是真的运动型。 哦。 如果运动型的朋友呢就应该是揀 C 的答案啦。因为马呢就代表跑得快啦，好有兴趣啦，或者那个人呢会很喜欢带埋不如我哋去户外野餐啦，那他就真的会跟你过圣诞节啦。 哦，好啦。D 嗰只牌咧， D 嗰只牌恭喜你啦！你可以自己一个人过圣诞节啦，因为你抽到系猪。咁即系可能你同屋企人啊，或者系同一啲朋友自己过，未必系同恋人或者新型嘅对象去过啦。 咁啊，我想问一下啦，如果呢四只牌啦，即系听完你咁讲之后咧，有冇一啲建议俾佢容易啲吸引到揾到呢一班人出嚟咧？ 嗱，如果系 A 嘅答案嘅朋友咧，我就觉得你可以多啲去讲话，譬如你中意食啲咩 Q 嘅嘢，或者你中意啲咩 Q 嘅活动都得嘅。因为兔仔嘅人都中意 可爱， 好系啦，容易俾 Q 可爱嘅嘢去吸引啦，或者得意嘅嘢，或者日式嘅嘢都得。咁而中间老鼠咧，我就觉得佢会中意啲前卫啲嘅嘢，譬如可能韩国嘢啊，或者佢会中意电子嘢啊，系啦，或者系一啲新颖嘅嘢。咁而马咧，我就真系佢应该中意多人活动， 定系中意食草咧？ 未必嘅，未必嘅，因为老其余嗰啲人都可以食草， 可以食红萝卜啊嗰啲嘛 ，Q 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问我咧，马就更加会系佢希望多人过嘅，佢唔想净系单独同你两个人过，佢觉得闷。咁反而猪嘅就真系可能系啦，同屋企人过其实都几好啊。 好，不如帮下猪嗰个啦，猪嗰个真系好惨啊，自己一个人过。 嗱，抽到只牌啊，你就抽到蛇啦。咁咧就系代表咧，如果你真系要揾其他人过咧。可能要找全新認識的朋友，即是你真的今天不認識他的，即可能是短時間我剛剛認識了兩三個禮拜，然後就不如一起過吧，一些是完全沒有想過的組合情況，但是都有可能發生的。 那今天呢，非常感謝 Rainbow 解答了我們12個生肖裡面到底有什麼相生，有什麼是相沖的，而且聖誕節的時候有什麼人會陪你過。如果估到一個的話不要緊，因為我們都會陪著大家，不要不開心啦。今天 Thank you Rainbow， 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导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化了它，手边竟已没储蓄吧，乐停吧，仙境可以细似烟霞，我又怕牙齿换了，连后路边不再有花。撑了它，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忍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的偶然来尽兴，随意浪费着。 但最高兴那刻会掩映，常在怀疑着以后是重重逆境，所以这样拼，这派对后行到你自在那里休息，明年冇了寿命无法肯定， 原来